走到一起，我们开怀大笑，共同细数人生的阅历。我们不欢而散，是因为看透一些东西。当我们再次相遇，一定会抱得更紧。我终于重生，做回真的自己。我一路狂奔，好像心中的目的地。我终于放弃，该放弃的东西。

告之后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力宏的《爱你等于爱自己》。 淋过淋过的雨，吹你吹过的风，比风雨还亲密。两个人的影子，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一样的回忆。心想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傻笑的就好像你，像你一样甜蜜。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亲密，我还没说可惜，你已经在叹息，不可思议的默契。欣赏着你，眼看着你，就像贴近自己。不爱不能拥抱，感觉会越来越熟悉。是不是爱你就会变成你？ 王力宏被大家奉为是优质偶像，刚刚出道那个时候呢，他就说，自己的音乐作品在歌坛当中可能没有这么容易被大家接受，但是慢慢这么多年过去，你发现他的歌真的非常非常难唱，而且他自己唱起来的话，你会觉得特别的风轻云淡，好像很简单，但是真的千万不要去轻易挑战。接下来是 Elva 萧亚轩的《窗外的天气》。 your face and know you surprise.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到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5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家卫计委、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医改工作相关通知，要求9月30日前，所有的地市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的综合改革，所有的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14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近日出炉，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7.86本，其中纸质的图书阅读量为4.65本，电子书的阅读量为3.21本。国际方面，23日，外交部长王毅在雅典与希腊外长共同会见记者。王毅在回答关于朝鲜半岛局势的提问时强调，这一段时间示威对抗的言行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发出和平理性的声音。日本海上自卫队23日发布声明称，日本两艘驱逐舰已于当天开始与美国凯尔文森号的航母打击群在西太平洋举行了联合训练。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爱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越紧，爱也不可动弹，我被爱打败，难道我就逃不了这一关，被你的肉捆绑，被你的影折断，再坚固的心越紧，爱也不可动弹，我被爱打败。

这首歌叫做我相信在很多一些公益场合好像特别容易听到这首非常有难度的歌曲。接下来会听到的这首歌永远到底有多远，来自于陈飞萍的演唱。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看照片中你我的幻恋，说不曾为了情感缠寸断，苦望不尽世事无辜的脸，早就明白可心我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

在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是他的王国，理想是生活。我们的童年想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升空。红色的蜻蜓微笑时候也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也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到。我们都已经长大，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倾听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他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也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到。我们都已经长大，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还要飞，就像现在心目中红色的蜻蜓。 蜻蜓，随后要听到的是陈维权的《原来爱简单》。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景森，今天就陪你到这，明天再见喽，拜拜。 原来爱就那么简单，想念写在脸上，明天该是走还是转弯，有你就是方向。说的话念一遍，最后变成绵羊数一整夜，明明约好了三点，电影还是先早点，时间看我带球鞋转几圈，该怎么自然一点和你遇见。